大家好，欢迎收看第二节动漫城进攻足球的欧洲足球时段。咁啊，喺呢一周入边咧，除咗西甲之外咧，德甲同埋意甲咧仍然都系透紧， 未开张， 未开嘅，仲放紧呢个冬季嘅假期啊。咁啊，除咗呢一节入边讲西班牙波之外咧，咁我亦都咧因应即系亦都系讲翻啦，喺2015年啦。十件啦，係我哋編輯部入邊啦，亦都揀十件球壇嘅盛事出嚟嘅。咁啊，再我哋係回顧一下先。咁啊，先講翻琴日呢兩日嗰兩嗰集嗰幾場嘅西甲賽事啦。咁啊就好唔好彩啦，巴塞羅那咧就0-0就俾呢個愛斯賓奴逼和咗啦。咁啊，然後咧就打少一場個馬德里體育會咧就 又打和好似係嘛？ 他是贏球的，贏1-0贏利雲達，然後就跟著就格林納達2-1贏這個西維爾，伊巴 就 4-0贏了這個貝力斯，皇家蘇斯達和華力卡魯2-2打和，馬拉加2-0贏了這個次爾達，跟著就是昨天就是維拉利爾作客就2-1贏了拉科羅尼亞，畢爾包2-2亦都跟拉斯帕馬斯打和的，咁啊2-2，咁啊另外一場亞足咧就華人西亞主場將會對住皇家馬德里，因為加利仔已經好耐冇贏過波噶啦，根本上係亦都好需要一場勝仗。咁好在呢場波咧令到擁躉咧就舒緩一下啦，因為琴日嗰場波咧都打得應該好似唔錯嘅。李 Sir， 你 嗱，琴日我有睇呢場波噶，咁基本上就係話即係華倫西亞那班球員其實就很努力去打的，前仆後繼啊，或者守門員啊，很用心去打。即係奈何就係話，如果講證據對失真話嚟講咧，即係琴日我唔記得邊位講波嘅，做窮旁述都講緊呢班波，如果真係要以波輪波嚟計咧，即係變咗係唔夠水平嘅。係，即係佢好多波係猜唔到三幾腳就失嘅，係成日斷攬。 係。 咁即係佢都講緊啦，以英國波嘅加尼仔都唔會收貨，我覺得係即係你雖然話可能覺得英國波都係粗枝大葉啊咁樣嘅啫，但係、即係響加尼仔佢響曼聯踢，佢哋都係猜到上噶嘛，都有時控住個波都猜到20球30球嘅，咁佢都會覺得你好唔掂喎，你哋真係。踩了三腳就都猜不到就已經斷攬了，即係你係嘥咗自己的努力噶，你又好搶到個波，你碰因為交波的準程度不夠，力水不夠。咁我想呢個是華倫西亞那個要檢討的地方，唔怪即係之前嚟講咧，即係搞到教練要掛冠而去就是，即係基本上真係佢哋嗰個傳接球的水平那度係曳了啲。咁我諗其實呢班波咧，嗰個球員嗰啲態度咧，OK 嘅，OK 嘅，咁執翻好嗰個傳接球嗰啲嘢啊，我相信佢唔會曳得過其他嘅。 係，咁啊，往後都有少少高潮。雖然落後8分鐘啦，高華成日紅牌俾人趕出場啦。 係， 後期巴里咧亦都喺82分鐘入咗波嘅，但係估唔到1分鐘後咧，還真係又追得翻嚟喎，基本上係。咁啊，呢場波入邊嚟講咧，就雖然對嗰個聯賽榜嘅形勢啊、分數上啊，呢場波撐爛噶啦。咁樣，但係喺皇馬嚟講咧，就未係太收貨嘅，因為個差距咧就可以出現咗4分嘅差距。 係啊，係啦，即係諗唔到佢會即係俾華倫西亞逼和咗咯。即係我哋記得上個禮拜我都話贏嘅，應該會贏嘅，但係贏到幾多咧？我仲話唉慘啦！加尼仔可能喺呢場波又要輸啦咁樣啊，咁即係其實都好慶幸佢可以做到個和果出嚟嘅，即係起碼佢響佢個教練仕途嚟講，即係起碼仲有得繼續去話，唔會有咁大挫折啦。咁好清楚一樣嘢就話，個球隊嗰度唔係加尼仔個安排啊，或者有啲問題，而係個球隊中間有啲嘢唔係咁理想啊，即係。如果咁應該加尼仔如無意外，我諗佢 即係 可以去到季尾嘅，即係 唔使擔心， 下 屆唔知 道。哦，下屆知唔知就 要睇季尾， 睇季尾一路打落去點啊？唔係話一定攞唔到成績嘅，而係話佢覺得 在我的角度來講，喂，你班人都是改進不到的，我就不要教好過，費事水深味。 他說了都是已經是上到那個位置，因為一去一踏一步已經一出出到外國球會就很難得的。 因為情願一樣嘢，他成績不好不要緊，但是你做到的事被人外間看到呢， 沒錯， 你這個得過， 他回來的聲勢已經不同了，基本上是，因為你不是教一些叫做，我不是矮化這個，不好意思，即是華倫西亞這間球會都不是一間小球會來的嘛， 是啊，沒錯，沒錯，沒錯，即是你其實很簡單而已，你教那隊球隊那些球員你都頂到你的位置還好的，那死火了這件事， 是 啊，那你是真的很慘的。莫耶斯我想他，我又不覺得他的能力很曳的，那 他其實不要搞那麼大間球會就還好咯，他會好一點咯。你看過往他不教，就是不教一些大球會，很快，因為大球會你很多種壓力， 有壓力， 壓 力。 不過我又覺得即係話，加利仔佢接手華倫西亞，其實就因為佢弟弟比佢早半年去咗去做一個助教形式。咁我諗呢一個情況咧，對於佢阿哥 有幫助咯， 係好有幫助嘅。第一未即係我諗閒時佢未有咩已經同佢講咗，然後你先有機會， 即係你起碼知道球隊裡面有啲咩問題咯。咁再即係菲力仔一樣嘢，點解即係會推薦個大佬去咧？即係好簡單，揾第二個嚟咧，好大機會自己都冇得撈嘅。即係冇得撈，其實唔係問題嘅，佢唔會死嘅。但係問題就話，喂，我嚟到呢度，我要即係。去為自己後面嘅嘢鋪多啲路啊！哇！你去到幾個一年半載都冇咗啦，間間會都係咁嘅死噶啦嘛！大佬，你即係呢個人哋又唔會諗你接其他嘢，人哋又會覺得你嘅能力冇噶嘛。我反觀而家就唔係啊！去做得個成績，只要比上一手好啊！佢兩兄弟都已經成功啦。即係除非佢又特別又買過曬啲球員嘅啫。如果冇買嘅話，佢就好啦。即係我覺得 OK 都冇問題嘅。可能佢將英國一種英國嗰種嘅即係球員嗰種心態啊踢法擺咗落去，可能會有好處都唔定嘅。好嘛？ 好啊！嗱，西甲聯賽到呢度就到此為止先啦。就講翻呢個2015年啦。咁我哋編輯部嗰邊咧就亦都揀了十件咧，就2015嘅球壇盛事嘅，就同大家回顧噶。咁第一件盛事咧，就係講緊呢個 C 羅納度， 終於攞到啦！ 2014年年頭咧，就15年年初啦，就攞咗呢個金球獎嘅。咁啊，李 Sir 對於 C 朗攞到金球獎係嗱，咁樣呢個獎個分數，佢能夠力壓美斯咧，就因為佢係攞咗當屆嘅歐聯， 同埋響。有一段時間美斯是因為傷患係落咗去啊，變咗係即係表現唔到啲嘢出嚟啊！即係好話唔好聽，你打少十場八場，失咗啲分數咯，係嘛？其實唔係話斯朗唔得，即係你變咗你個競爭就會大好多，係嘛？今次變咗你，亦都你會睇到就係話佢其實都三幾年係兩個爭得好犀利㗎啦。係咁，終歸都俾佢攞翻次，即係其實我覺得呢啲獎項咧，其實即係除非真係係特別嘅嘢，我覺得盡可能都唔好一個獨得嗰啲好啲。 因為佢亦都好坦白講，喺舊年嘅巴塞隆拿嚟講咧，就美斯亦都遷就咗呢個蘇亞雷斯嘅踢法係打褪後咗一格嘅，基本上係。咁啊，亦都斯朗亦都可以表現到個，亦都係第二令蟬聯呢個獎項的球員嚟嘅，亦都實至名歸嘅。咁啊，另外第二件事咧，就係阿仙奴咧第十二次咧就攞咗英格蘭足總杯嘅冠軍啦。點解會攞冠軍？佢都會列入呢個2015咧，就因為佢係成為咗係蓋過咗曼聯一個力奪得英格蘭足總杯次數最多嘅球隊。阿芬，你點樣睇啊？譬如話， 呢幾年啦，阿仙奴咧俾啲球迷或者俾一般睇波嘅咧話佢咧係已經冇聯賽嘅命，但係佢有杯賽嘅命。咁我諗呢一個咧，喺即係作為雲家， 佢去處理呢隊波。嗱，當然佢處理有好多要注意啦，又要注意歐聯，又要注意聯賽，又要注意咩？咁但係咧，佢講過，即係話咧，佢話誒唔緊要，我哋最緊要一樣嘢咧，就話喺嗰個球隊啊，即係唔能夠，即係而家失過某一情況之下咧，我哋一定要喺另一個。另一個賽事或者咩咧，我哋要攞翻啲信心。咁喺呢個思想底下咧，我覺得嚇，即係阿雲格佢會繼續都係咁樣。即係總之咧，佢唔會令你嗰啲人咧失望就，哎呀死啦！佢乜鬼嘢都冇，即係好似利物浦咁乜鬼嘢都冇，或者唔係對住我咪想。即係個意思就係佢一定有一啲嘢咧，係令到阿仙奴有所表現。如果不是他不會是全英國最貴球飛的球隊啦，他說加價就加價，人們沒有反對，因為 他有能力，還有他是最賺錢，即是那個，不是最賺錢，sorry， 他是管理那個什麼的，所以你說，將他列入在去年那個，即是十大， 之一， 我覺得建基於都是這個。 咁咧，呢個杯賽入邊有144年嘅歷史噶啦，基本上係咁啊。除咗呢個阿仙奴攞咗12次，曼聯攞咗11次嘅，咁啊8次嗰個咧就唔係你哋熟悉嘅車路士、曼城啊，因為呢幾年先復興。呢個計100多年嘅歷史咧，就係熱刺嚟嘅。7次奪冠嗰個係利物浦，車路士嗰啲係真係遠遠拋嚟噶。咁啊嗱，講起車路士咧，亦都第三件事咧，就係喺今年嘅車路士嚟講咧，2015年啦，嗱記清楚啊個年份啊。就奪得雙料冠軍嘅，喺摩連奴嘅帶領之下啦。 上一季 就攞到英格蘭聯賽冠軍啦，咁啊仲有呢一個聯賽杯嘅。咁啊，李 Sir 點評車 嗱 年頭嘅車路士？ 年頭嘅車路士就真係頂呱呱，因為其實咧舊年嚟講，佢同曼城都廝殺到好犀利嘅。係咁，但係其實佢好彩嘅就係話。去年嚟講咧就呢、這個利物浦嗰啲咧就失咗色，咁啊再加上咧曼聯咧又唔係咁穩定，咁啊變咗佢個嗰個對手咧就好簡單， 對住曼城啫， 對住曼城就得噶啦。咁曼城因為亦都又要應付即係歐聯之類嘅嘢咧，又搞到佢顧此失彼啦。咁好彩一樣嘢就話。佢即係當然你佢車路士嘅人腳係好啊，但係響舊年嗰個情況嘅就話頭上半年度就係啱啱上一季嘅季下半度，嗰啲球員啱啱就成熟期嚟嘅，全部都咁，再加上響嗰一刻嗰陣時夏薩特係亦都攞咗 足球先生 雙料嘅足球先生咁。個個球員都喺一個狀態裏面，嚇咁即係好難得嘅就係話，佢可以喺末段啊揦條邊出嚟抽幾嘢，鬥，因為其實兩個鬥得好犀利嘅，啊教末段嗰度贏咗，再跟住又攞埋個聯賽杯雙料冠軍咁樣，即係亦都係值得佢哋 實至名歸嘅。 係咁啊，下半年。嘅轉變咁大啫。 OK， 嗱咁跟住咧就第四件事咧就係呢一個智利啦，就贏咗呢個美洲國家杯。美洲國家杯就兩年一屆啦。咁啊去到決賽嘅對手咧就係世界盃嘅亞軍，係有美斯亞陣嘅阿根廷。佢亦都擊敗咗呢一個阿根廷嘅。咁阿芬，你對於智利攞住呢個美洲國家杯點睇？ 因為咧當時我都有留意呢個美洲杯。咁嗰陣時話喺智利比賽嗰陣時咧，啲人咧就會擔心啊，智利有冇辦法舉辦呢個大型賽事啊？咁但係咧一踢到落去咧，你會發覺即係智利嗰啲球員咧，第一佢有啲較年青嘅球員嘅發揮，同埋咧就話一路嚟咧到決賽外間就用咗阿根廷去比，因為佢係亞軍，即係世界盃嗰個亞軍。咁但係咧踢到落嚟咧，你就會發覺智利嗰啲球員咧，佢根本嗱，其實呢個咧，我諗唔係話我哋睇消息或者點樣，而係話咧，大家如果有留意南美賽事咧，其實大家相差嗰、那個距離唔會太遠，因為點解咧？佢哋嗰啲人咧崇尚大家都個人技巧，即係講笑一樣嘢，即係嗰啲球員咧腳法細膩。 不會粗枝大葉，不會乜嘢。好啦，仲有去到自己主場，即係智利主場踢起上嚟嗰種鬥心啊！我想阿根廷咧嗰陣時咧就個側重咧就喺美斯嗰度，但係咧其實美斯嗰陣時已經傷咗，同埋嗰陣時咧啱啱有消息咧就話美斯咧就喺巴塞咧踢到會飛，但係一翻到阿根廷咧嗰、那個唔知點解係第二個人，其實。在阿根廷裏面美斯的配搭現在其實都未找到一個什麼，好了，正正在此場比短的情況之下，智利那些球員多了一步，還有他有些年輕的球員剛剛當起，就你和你打成軍勢之後就在那個互射十二碼，互射十二碼我覺得對阿根廷來說是一個負擔，因為點解咧？佢會覺得八二分鐘，我都冇機會，仲要爭啲，即係所謂唔輸。好啦，到射十二碼，其實我覺得啊，智利嗰啲球員已經覺得已經贏咗一半，即係因為我逼到你世界盃亞軍都係咁樣。而去到嗰度四比一贏阿根廷，我覺得係實至名歸。 係 ，OK。咁另外第五件事咧，就係話係又係都係英格蘭球壇嘅，就係、是、謝拉特離開咗呢、這個中離開咗呢個利物浦啦。佢亦都唔係話喺呢一個利物浦度掛靴，因為佢從來未轉過會，唔計青年軍年代咧，佢由九八年開始咧就為利物浦上陣咗十五年噶啦，基本上係。咁啊，李 Sir 可唔可以講一講你謝拉特？ 其實我諗謝拉特係好唔捨得離開嘅。即係奈何球隊嘅嘢，即係影響到嘅佢被逼都要走。咁事實上係咪真係佢即係走下坡咧？當然係年紀大有少少影響嘅。咁我亦都唔覺得佢特別走得好犀利，因為謝拉特嗰個踢波嗰個特性就係佢嗰個投入感、鬥心啊，好強啊！即係好似以前。曼聯啊 ，Robson 咁樣，白拉人 Robson 就係嚇，佢唔會錫身嘅佢。咁但係落河佢最慘就話，即係咁啱舊年佢有傷患嗰度影響咧，即係變咗佢一傷咗之後咧，久久未恢復翻出嚟，啊，即係好耐都未可以打翻水平出嚟。即係其實喺嗰個季尾末段，我有好多場波，即係我會睇到佢嗰、那個。即係比賽嗰個鬥心啊態度啊，即係但係奈何發揮唔到係最高，咁亦都佢有做翻佢即係佢嘅美譽嘅阿神奇隊長美譽，即係射出好多美妙嘅射球啊，咁變咗即係黯然要離開就有啲真係惋惜咯，我覺得。 係啊，因為好坦白講，喺當今英格蘭。現有國家隊的層面來講，能夠可以好像他轉守為攻的能力那麼強的球員呢，中場到現在都沒找到。 是啊，嗯，即是他不止防守是可以的，他是可以組織上去的。 是 那這通常球員要是打中場，要是你就是進攻中場，要是就防守中場，但他兩樣都可以做到的。 是啦，啊，那這個較為惋惜啦，希望今年也都有少少傳，他都 翻 利物浦做助教，希望呢樣嘢係真啦。佢亦都好想翻嚟。 其實利物浦即係我唔知係點諗啫。其實應該為佢鋪一條路嘅都係，啊，即係一早啊，唔使佢走出去，不如轉型佢做助教練，因為佢喺度佢會有個感染力啊。係有個感染力，令到啲球員走多一步啊。嚇，即係你好多時唔好講遠到去嗰啲英超啊、南美其他。香港其實很簡單，就算過往香港甲組神起足球隊，嗰有一年打得好不濟，咁後來都揾咗阿山道子喺尾季尾嗰度執幾場，居然佢哋就贏咗杯啦。即係其實阿山道子就話：我冇經驗嘅，我冇教練經驗，不過我落到去，我盡翻我一個球員嗰個心態同佢哋講。咁。亦都球員即係始終佢呢個大佬嚟㗎嘛，落到場個個都為佢走多一步，咁啊打翻好啊，過去攞翻個杯啊，大家都好開心 㗎。嗱，咁跟住第六件事咧，就係亦都係歐洲國家杯㗎啦，因為喺完成曬整個決賽周嘅賽事入邊啦，今年嘅決賽周隊伍咧由16。加到24支，但係進級球隊亦都有好多支啦，威爾斯啊、北愛嗰啲啦。但係講真啦，講大件事咧，都唔及 世界矚目一件事㗎啦。只會關心強隊啫，就係荷蘭入唔到呢個決賽周，咁啊分。 呢個咧其實應該啊，即係我講雜誌擺佢落去咧，應該有一個大前設咧，就係、是、荷蘭以前個即係所謂十上十落啊，進攻足球好炫目啊，大家都睇。 退出。 而去到今年連出線啊，由十六隊加到24隊都唔能夠出線，覺得可惜。咁但係咧，裏邊咧即係都提到一樣嘢，我覺得最主要就係阿格魯夫佢講過一句，即係佢話。大家都看了以前荷蘭拿第三攞即係有啲成績就看不到一些缺點，而那個缺點咧一路都掩埋了一路都不去改善。他話最主要咧就係你會看到即係球隊內部的球員大家不和諧啊，而呢、這個掩埋咗算數冇事發生，導致咩咧？導致就好像話齋邊個搞都死，即係好似話齋我叫你。去東啊！佢走咗出去，行咗去西。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咧，好啦，加上個別有啲球員嘅傷患啦，就令至到即係佢出唔到線。其實如果大家有睇嗰個外圍賽嗰啲片段，即係佢真係踢得比較散啊！即係嗱，又好似話齋，即係冇一個方式，冇一個霸氣嘅方式。仲有分隊賽，即係大家抽籤嗰陣時咧，其實大家都即係清楚，一抽咗籤。你是有時間準備的，而嗰啲對手咧，大家即係唔係話啊？我以前未對過，其實大家都對過，但係可能正正係荷蘭咧，仲諗住食老本嘅，即係諗住誒喂阿洛賓啊， 扯 一個放佢幾個，然後好似喺拜仁咁， 舒尼達啦， 嚇舒尼達啊，點知一失準，唔係一個失準， 係 成班失準，咁變咗咧就係、是。導致嗰種即係所謂連出線嘅機會都冇，即係話基本上今年歐洲國家杯我哋唔使睇荷蘭啦，即係我諗我 都唔係損失 啊，唔係我唔失望啊，但係有位藝員好失望啊嘛，即 係咁啊，嗱咁啊第七件事。咁就係呢件事咧，就好多利物浦嘅球迷咧，就好似覺得好似等咗好耐，應該等咗個啱心水嘅，就係、是、高普教呢、這個接替羅渣士教紅軍。咁啊，李 Sir 講講高普呢一刻會唔會言之過早咧？咁樣講， 其實老實講句真話咧，即係高普嚟到利物浦咧，就即係你唔好理佢有幾大嘅幫助都好啦。當佢原有嘅嘢，佢哋發覺無助嘅時候就一定要求噶啦，求變啊，即係好話唔好聽啊，窮則變，變則通啊。咁而家就係話好啦，變咗啦。咁但係對最後嗰個情況原來都唔係特別理想啊，都唔係特別理想啊。咁其實就係話中間我又唔會話高普可能佢嘅能力唔得，咁即係好簡單一樣嘢有啲材料都唔係佢想要嗰樣嘢，咁變咗佢做唔到嗰個效果出嚟，咁但係問題就話我覺得你要睇你點諗咯。如果你諗佢即係一嚟要去做翻利物浦以前咁嘅情況咧，我諗係難之又難。你揾摩連奴都冇辦法，我話俾你聽，即係唔好講去揾任何一個即係好嘅教練都冇難辦法，即係你。就至多就話可能提升翻高啲啊！ 即係佢唔係復興嘅最佳人選 啊！即係唔係復興，你要俾時間佢咯， 係啦，冇錯， 要俾時間佢咯。即係你又冇俾時間，又冇改過啲人腳嘅話，你係變咗係嗰個難度係高好多咯。即係你唔會有機會見到佢攞冠軍，但係你唔需要害怕佢會跌得好後。 咁啊，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咧，講得英格蘭足球有一隊波一定唔可以唔提咧，就是、大熱之選嘅就係話喺同年份、同月份，佢係處於呢個聯賽榜20位嘅李斯特城。咁喺今年2015年入邊，聖誕啊，聖誕節嗰陣咧做咗聖誕冠軍，咁啊分。 其實我哋喺之前談論過幾次李斯特城呢隊波嘅，咁當然啦，雜誌將佢排喺呢個第八位。個建基於係咩咧？建基於神奇，係喺舊年佢仲係爭啲降班，僥倖留喺度。而雲尼亞利將佢重新調整過，咁而特別另外一個特別地方咧，就係呢個詹美華達。 佢原來即係講之前咧，佢揾佢嚟嗰陣時咧，踢開即係周身， 好低嘅， 好低嘅。咁好啦，揾佢嚟踢咗破咗紀錄，破咗文尼史達內嘅紀錄。另外有一個另外嗰個射手，又係一個即係比較冇乜特別起眼啊，要幾百萬磅。係 咯，又唔係 請翻你啊，係啦。 又唔係嚟自足球強國嘅。 好啦，喺呢啲咁即係所謂我哋即係唔起眼啊，妖咁即係嗰啲情況之下咧，踢到一啲即係有啲人話乜乜價錢乜乜味道嗰啲情況咧，我哋覺得係喂，眼前一亮喎。不過我都覺得一樣嘢唔嗱，我哋成日講笑喺英超踢波苦碌一場兩場三場，你可以話佢苦碌，但係去到十幾場去到聖誕節之前咧，我哋曾經都提過冇苦碌嘅，冇苦碌嘅原因咧就係因為我覺得嚇雲尼亞你啊去調教由降班邊緣調教佢上嚟， 係 除咗喺個戰術，除咗喺個球員配搭，除咗喺咩喺心理上，喺對外上，佢做咗好多手腳。因為我覺得佢好得意，即係成日都話有好多人咧去到某一啲位咧。球員又好，教練又可能輕咗，但係雲尼亞你一路都保持好沉實。佢成日都同啲人講：你唔好話我哋係乜嘢，我哋而家係走嚟，我哋係互緊級嘅啫。大家啊，你會覺得佢又唔係，佢又唔係，即係佢唔係 冇囂張， 冇囂張又喂，你覺得佢真係好咩嘅喎？咁事實上係啊嘛，咁即係就算嗰陣時我哋講嗰啲預測咧，十隊有八隊，聖誕節之前帶頭咧，你一定係冠軍嘅。佢當冇事發生，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咧好好嘅，即係作為球員又好，作為球隊又好，喂，我真係穩穩陣陣啦，即係成日講笑，球證都未吹雞，嗰場波都未，我點知啊？但係嗰、那個我覺得精彩咧，就係話而家佢冇，即係嗱，第一所有嘅球隊會望曬佢，第二佢唔會覺得有壓力。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就精彩啦，所以 係嗱，譬如今年嚟講啦，如果佢唔能夠攞到英格蘭最佳領隊咧，我主觀角度去睇咧就唔服㗎啦，一定係。 其實有留意李斯特城嘅比賽咧，有留意李斯特城嘅比賽，踢到而家二十場，頭嗰十八場我唔見過雲尼亞你有好多嘢，話佢成日都係攰埋隻手咁樣就行下企下嘅，係最近呢兩場咧佢就好肉緊啦。好肉緊啊！出嚟大聲嗌啊！ 因為要提升個心態，要轉換嗰樣嘢。 因為佢可能開始覺得球員嗰個信心已經跌落咗啦，佢要 pick up 去上翻嚟，所以出多咗好多聲。 嗱，講起一個領隊啦，有一個領隊好慘噶，剛剛喺李 Sir 第三件2015事就講過嘅車路士攞雙料冠軍，第九件事亦都關於車路士，不過個領隊攞完雙料冠軍之後，唔知發生咩事就剛剛離開。摩連奴嘅離開車路士係因贏一，唔係一個最堪言。 其實即係摩連奴係一個 頂級領隊， 好嘅領隊嘅嚟嘅。不過即係人好難怪嘅，中間有啲時候就係話，當佢去到某個位置，可能又即係飄飄然之後咧，就可能失咗一啲理智啊咁樣，亦都可能就話佢響嗰個太過重視嘅時候咧。即係一個情況之下就做咗一啲行為或者一啲嘢，影響到整隊球隊對佢嗰、那個信心。而家正正就係、是有球員覺得佢咁樣，喂，將來我哋遇到都可能係咁樣嘅喎。即係中國人有句俗語啊，今日唔歸歸故土，他朝軍體也相同。即係可能嗰啲球員感受到佢，哇咁樣你又鬧趕個軍醫咁樣你，喂第日用乜嘢輪到我有少少嘢，你又係咁啊！所以應個別球員咧，即係可能係搞一啲小圈子嘅活動出嚟，就搞到今次咁即係一路去到尾有啲咁嘅情況。其實你睇到球會車路士球會個老細，又往係極力support 佢支持佢嘅，咁無奈響嗰一刻都冇計啦。你要執笠啊，定要個繼續做生意咧，咁解啫嘛。咁好簡單一樣，唯有國內都送佢走，但 係 使咗唔少錢嘅都。 冇錯。 咁其實你會睇到就話佢會有冇信心咧？佢基本上佢冇諗過，即係好似 琴日有一啲球評家講，佢話我絕對唔會相信摩連奴會接受皇馬個邀請， 嗯， 因為佢唔會甘心響英超嗰度咁樣走， 黯然離開。 佢一定會揾過另一隊嘅時候咧，佢就會響嗰度仲要做得出色過佢以往添。 喺呢一度咧，我想即係差少少或者補充啦，即係正正係呢一個 case 咧，我係希望一啲即係教練嘅朋友咧，即係都去即係思考一下一個問題。 冇錯。 假設你喺某一個情況之下，你有成績，你係我係希望啊，你係即係呢啲當參考啦。因為如果唔係咧，強如摩連奴咁多乜嘢咧，都會有一種即係事與願違嘅感覺。當然啦，有陣時講大咗，個個人都有嘅。但問題就話，我哋正正係睇可能啊，睇呢個係將呢件事擺喺第九嗰項裏邊咧，其實個目的就係希望即係大家作為球員又好，作為教練又好，即係當你有成績或者當你有咩嗰陣時，希望冷靜少少，唔好覺得全世界係你。 因為咧，其實阿芬講得好啱嘅，就係性格決定命運嘅。喺呢一件事嚟講咧，你話摩連奴俾球員逼嚟慘咧，嗱有一樣嘢，我正想咁樣講，就係話冇人害佢嘅， 冇 都有啲自己攞嚟嘅。 其實即係好句講句少咁樣，我有機會即係見到佢，我送本書俾佢啦，等佢認識下中國有個偉大嘅人叫做晏嬰，佢當年點樣受辱嘅嗰啲嘢，但係當佢做佢就封喉擺出， 即係 你想做大事嘅人咧，就一定要有啲時候要忍讓，咁你係想見到成功嘅啫，你唔係想見到失敗。如果你樣樣都唔能夠忍讓嘅時候咧，即係你一定會有一個失敗嘅地方，因為你當你成功一路威啊，好威啊嘅時候咧，梗有人唔滿意你嘅，咁你好相對上。有很多事你默默地去幹，你不要那么高調的時候可能就更好一點， 因為世界上每一件事不是都你可以能夠掌握得到的，基本上是，所以這次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經驗，希望他能夠可以吸收的經驗能夠可以改善。最後一件事2015就是巴塞隆納，就在第一件事就是 C 朗在前一屆拿到歐聯，而令到他累積到2014的分數，在2015的年初就拿到金球獎。在2015最後一件事就是巴塞隆納亦都要奪得五項錦標，五冠王，因為他是安力基第一年執教入嚟講咧，就攞咗呢個西甲啦、國王杯啦、歐聯啦、歐洲超霸杯啦，同埋啱啱剛剛完成咗嘅世界冠軍球會杯，攞五項金標，而成為一個呢個年度嘅最佳球隊啦。阿芬 嚇，唔係，我覺得實至名歸嘅，因為如果單睇嗰場世界球會杯，你會發覺佢對 何闖啊？ 何闖係其實係點樣講咧？係基本上係。格式格嘅 技術性擊倒啦， 技術性擊倒，而我覺得即係話實至名歸咧，就係話因為咧你會發覺其實大家個打法如果你話講細膩，大家都細膩嘅。不過咧何闖咧就比較即係硬朗啲，而巴塞咧就係真係有備而嚟嘅， 以柔制剛。 咁同埋佢個發揮係比何闖平均，加上點樣講咧？我之前都有提過就係話。他入波嗰兩個球員全部都是南美，即係南美的人就知道他點樣去對你南美的守衞，但係南美的守衞咧未必即係知道西班牙嗰啲守衞或者外邊嗰啲守衞，咁變咗喺即係呢個即係一場一 短嚇 嗰個情況之下咧，巴塞攞嗰個冠軍球會杯係值得 最佳球 員，他今次咁啱用叫阿根廷人打死阿根廷， 係啊 ，OK， 係啊。 嗱，咁啊，希望喺2016年入邊咧，就能夠見到更多精彩嘅賽事，或者更多我哋所期待嘅結果。因為喺呢一個2015累積到2016嗰度咧，首先有一樣嘢，2016年我哋有一個大賽年就係歐洲國家杯啦，就決賽周啦。咁我哋都好想知道，期待。歐洲國家杯的來臨，亦都除了西甲而家三戰過三紅的爭逐之外，仲有呢個拜仁慕尼黑的帶出之外咧，我哋亦都因為李斯特城頭先我哋所講嗰件事啦，我哋好期待今年的英超聯同埋後上的祖雲達斯 最終錦標的民主將會是哪一個，以及同英超同埋仲有歐洲國家杯，我哋都係非常非常之期待嘅。基本上係希望喺2016入邊能夠可以再為大家分析到未來嗰十件事。 好 ，OK， 喺呢度節目到此為止。陣間嗰節就將會係省港杯嘅次回合。咁啊，如果冇睇直播嗰場波入邊嚟講，因為喺香港傳媒嚟講係冇嗰場波嘅直播嘅。咁啊，精華嚟講可以喺頭先陣間嗰節度睇翻。陣間見。 OK， 拜拜。